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出现了3到4级的偏北风，午后阵风可以达到5到6级，傍晚前后风力减弱，而且今天气温偏低，加上风寒效应作用，天气比较寒冷，外出请注意防风保暖。由于空气干燥，请注意及时补水润燥和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5、6级转2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2、3级兼4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3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开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金枪传》。 杨六郎埋伏在密松林，正在此时就看见这大道上灯火如龙，大老远就瞧见灯笼火把，真是不少啊，从山道上啊蜿蜒曲折的就过来了。六郎一瞧，怎么这么多人呢？而且老贼要走的话，他不能这么张扬啊，肯定是那么打一个火把能看点亮就走了。好，一人一火把从山上这么下来，山道之上盘旋。嚯，六郎是带队的人，一瞧最起码得有5000多人。大队人马呀就来到林子外边了，到近前一瞧，那很亮啊，感情都是大宋朝的官兵。这队伍里啊，将校指挥使各职俱全，军容严整，是国家的正规军，最起码得有5000多人。哎，这军队上这儿来干什么来？六郎可就奇怪了，没听说这儿要打仗啊，怎么有调拨的军队呢？说难道这是押送老贼的？不是啊，没听说呀。这会儿呼延披险就过来了。六哥，今儿咱这买卖赔了。六郎一听，这小孩真跟寇准学啊，老开玩笑。怎么叫赔了？咱要上去准不行啊，这么多人啊，谁能在不打仗的时候调动这么一大队的官兵啊？那必是老贼潘宏裹挟在其中，老贼就在这兵里边呢，咱们逮老贼啊悬了。兄弟，那咱们别轻举妄动，咱们呀藏住了，等着队伍过去，队伍过去老贼也过去了。哎呦，六哥，呼延披险一听您绕住了，哎，甭管他们干什么去，您是谁呀？我是谁呀？大宋朝我是双王千岁，除了皇上，除了八王， 还谁比我大呀？您是百灵侯，侯爷，边关大将，咱们呢私访边庭啊，遇见地方官调动这么多官兵从河北经太行山奔山西，难道咱们能不查验查验吗？哎，六郎一听，对呀，我光想着这趟啊是私活，你就忘这茬了，咱们可以亮官面的身份，直接公对公了。对呀，这老贼一定就在这军队里边呢，不能让他过去啊。六郎一听有道理，上马点火，喽啰兵翻身上马，大家伙翻身上马，砰砰砰砰，火把就点起来了，投了喽啰兵咚咚咚连放三支响箭，这边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晃直敲锣。哎，您别看这个非正规部队，这出战啊比正规部队热闹，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嚯，从林子里头就闯出来了。六郎当先带马提枪就出来了，旁边四位天波府的老君打着火把照着亮。六郎是一马当先就抢到前列呀。呆，各位听真，某乃是大宋朝百灵侯，在我身后边这是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千岁啊，要私访边庭，你们是哪儿的军队？谁让你们调动的？哪一位是团练的将军？赶紧前来叩见千岁。他这么一说，那对面是官军，那纪律很严明，唰都停住了。从后边就跑过来两匹马，一瞧前面这位啊，相貌是凶神恶煞一般，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马，掌中横端八卦开山岳，这大斧子。再瞧后边这位啊，是面白如玉，海下三柳墨然，哎，有点儒将的风度，胯下马，掌中提着一杆银枪。乐兰一瞧不认得，赶紧啊一抱拳，二位将军请了。俩人一瞧六郎，赶紧也抬腿把兵刃挂上了，抱拳拱手，哦，这位将军，我们要没猜错，您是天波府的六将军杨骏马吧？六郎一瞧，哎，认识我，那就好办了。六郎说，正是，不知二位将军啊，是大府的这位就说了，六将军，我们乃是新任定州的团练正使和团练副使，我是团练使，叫王超王全杰，这位是团练副使，叫李明李如辉，我们二人可是久闻您的大名，我们也很佩服杨家将忠勇为国，甲胄在身，不能行医全礼了。二番抱拳，六郎也赶紧还礼，不敢不敢。哎，六将军啊，您拦住我们的人马，不知是何用意？六郎说，二将军，如今我朝的双王千岁在这松林之中歇息，看见你们这一支人马夜穿红旗山，调动部队，王爷不能不问。二位将军，随我进林中与千岁答话吧。王全杰一听，问这啊，那个，哎呀，我们紧急公务在身，不得下马呀。王爷有什么事儿，请王爷到此处见面吧。这可就够狂的了啊！王爷让你去，你愣不去。六郎说，这话音未落，后边一匹马，哎，从杨六郎身后闪出来了，马上端坐一小孩儿，哎，孤王在此，呵，他端上了。王全杰、李如辉一瞧，这王爷怎么这么点岁数啊？嗯，双王千岁，哦，他一人有俩王爷，嚯！六郎说：“二位将军， 此位是新任靠山王敬山王双王千岁呼延丕显。他的父亲数个字说就是老呼延千岁已然为国捐躯了。万岁呢，一是为了感念老千岁为国捐躯，二也是因为少千岁12岁下边庭捉拿潘仁美是智勇双全，所以万岁封了一个敬山王，封了一个靠山王。二位将军拜过王爷。这是王爷，是俩王爷，那边是团练使团练副使。说现在话恐怕也就是营级干部大概齐这意思。这两位赶紧抱拳拱手。王爷，末将甲胄在身，不得施以全礼啊！行了行了，免礼吧。哎，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这是这， 我们这是秘密的军事行动。呼延丕显一听秘密的行动，嘿嘿，咱们呀，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带了多少人马？王爷，这是定州的5000军卒。奔哪儿去？奔朔州。哦，定州的兵马怎么能奔朔州呢？有兵部的公文吗？有调兵金牌吗？有皇上圣旨吗？甭说别的，潘仁美肯定在你们这队伍里边。把潘仁美交出来吧，我回皇上那儿啊，就不说你们俩人有什么罪过了。这两位一听，这王爷，您刚才跟我们要什么？什么叫要什么？你们定州的兵去朔州，有调兵的金牌吗？有。甭说呼延丕显，杨六郎都愣了。这调兵金牌能随便发呀？为什么呢？因为过去，你调动部队，那不是皇上直接说发到圣旨就能调动，也得是经过呀。说现在话就是军事的最高领导人，同意，完了再发到兵部，由兵部再往下发公文。得是这么走这条线儿，你不能说我是王爷，我说了，带领部队，从这儿调到那儿去，对不起，部队不听。那凭什么呢？听你的，那必须按照正规的这个方法。那皇上如果要调兵怎么调？比方说事出危急，皇上被困在这儿了，得调兵来救来。那不能再找这些个兵部尚书啊大司马呀这些个太尉呀找这些个军队的最高的官员再一步一步的一层一层的往下发这个命令，那来不及呀。所以皇上单有一个权力，就是签发调兵金牌。这跟金牌调官是一个道理。一般的官你得走这个组织部，说现在话就是这个吏部，一点一点的怎么调任呀等等等等，得走这个流程。但是皇上有一个特权，可以降金牌直接调，寇准不就这么调过来的吗？什么大事皇上愣能出金牌？关键是难道说劫杀潘仁美这个事儿，皇上知道了？皇上早就知道。所以六郎跟呼延丕显都是一愣。就听王全杰说了，刘将军，王爷，我们这儿有圣上的调兵金牌，不但如此，还有西宫国母的懿旨。呵，说出这句话来，六郎跟丕显就都明白了，好你个西宫的奸妃，甭问呢，这金牌也是你撺掇的，你还亲自发到懿旨，好啊，感情怎么回事啊？ 老贼呀，夜宿决胜庄的时候，查看地图一瞧，就知道这儿离山下的定州府不远。这一纸哪来的？感情老贼临走之前，西宫娘娘已经给他写好了一纸，已经请动了金牌。皇上还说呢，这金牌啊不能随便动。娘娘说不成，你要不把金牌给我啊，今晚你别上床，不让你睡觉。皇上一听，那不行，我不能睡沙发呀。得了，给你吧。这皇上跟家里怎么那么没地位啊？咱就说这意思，枕头边的风是最硬啊。这金牌是能不动就别动，娘娘也是千叮咛万嘱咐，如果没事儿，没遇到紧急情况、危急情况，这金牌一指千万您别动。没办法了，用这金牌能调动国家的官军，能够保护您。所以老贼在决胜庄的时候一瞧啊，这金牌啊，哎，咱用上吧，就派人拿着金牌。这不是夜色当中，大家伙在决胜庄这儿准备点火，就趁这会儿，有人拿着金牌奔定州，就调动兵马去了。王全杰、李如辉无非是地方上的小官，团练正使、团练副使，那看见圣旨、娘娘的懿旨，看见金牌，那高层的什么斗争他们哪知道啊，就是服从命令吧，您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啊。就点齐500正式的官军，顺山道就过来了。老贼呢其实是等待这官军，一直也没等着，再一看那假人头已经挑出来了，暗想到今儿晚上不走可走不了了，得了走吧。老贼从密林子当中往外一摸，嘿，整碰上官军。老贼高兴啊，过去一亮身份，哎，圣旨金牌都是我给你们拿过去的，你们就保护着我奔朔州就行了。老贼踏实了，为什么？你别看太行山上这么些个强盗，我这叫正规的官军，你敢动吗？敢动官军，死罪。所以老贼大大方方的跟在大队人马当中，大摇大摆的奔土门关就来了。王全杰、李如辉也听明白怎么回事了，心里不想保着他走，但是没辙，这叫圣命难违。所以之前的事儿都说了一遍。王全杰抬腿嘎楞摘下大斧子，李如辉也抬腿把大枪摘下来了，说六将军没办法，我们是出于公务，您如果非要抢潘红，那咱们就得打一场了。杨彦昭一瞧，得了，杨景并不怪罪二位啊，你们也是公务，但是您知道我杨景跟潘红有多深的仇恨吗？啊，杨彦昭一抖金枪，啪啦啦啦啦，一抖枪，李如辉一瞧打不了，就抖枪这一下跟他就不是一个档次，那也得打呀，没辙呀。王全杰、李如辉啊，挥动大斧，抖动长枪，是双战杨六郎。杨六郎的枪法要跟他们比，那可是高太多了。三合未走，杨六郎啊拿大枪杆子横着这么一抽，你下去。王全杰真听话，我下去就下去，啪叽往马下边这么一摔，六郎给他留着存粮呢，好，这要真打算弄他，他就死了，这无非就是抽他一枪杆，把他抽下马就完了。劝回马来，李如辉，你还打吗？李如辉一瞧人家手里金枪，再瞧自个儿手里这条枪，这都是枪，这差的太多了。哎呀，六将军啊，我跟您打绝打不过您，但有一样，我这可是朝廷的官军呢，您得知道，如果说您对抗官军，那末将必要上表朝廷啊，朝廷调各州府县大军来抄山灭寨， 您是不怕，您身后的这些兄弟们就不怕一死吗？六郎啊，一听这话，也觉着犹豫了。是啊，我不怕，那我走了，这太行山这么些的英雄，真是北宋大军上这抄山灭寨来，得死多少人呢？再者，大队人马都上太行山打土匪来了，那北国怎么办呢？六郎啊，心里是一本大账。他知道整个有多少兵，多少将，能怎么调动？这要真把这兵将都调到太行山来，那北国就不用打了，人家长驱直入了。六郎刚一沉吟，旁边刘金龙、马兆雄过来了，哈哈一笑：“六哥，嘿嘿，甭在意，金顶太行山，你打听打听去。不好听话，这一百年了，谁能打破太行山？由得唐末，一直到现在，大宋朝都这么些年了。我们被抄山灭寨不是一回两回，嘿嘿，官军，你们敢来打呀？来呀，我们接着啊。”可是六郎一想，这不能让兄弟们为自己付出太大的代价呀。这，六郎啊，这沉吟上了。前边李如晖微微一乐：“六哥呀，佩服您。您别看我第一次见面，我尊称您一声六哥，我真佩服您。就冲您为身后的这些朋友考虑，您就是好样的。您是大宋朝的侯爷，边关大将，您能为身背后这些个占山为王的朋友们考虑考虑，能有这一沉吟，我就佩服您了。我现在身后是5000官军，如果我一声令下，这5000人往上一冲，您当然不怕，就您身背后这几百个喽啰兵，恐怕啊得死伤殆尽。这是我们的职责，但是我并不让军队往上冲，因为什么？我们敬佩六将军您。”这会儿王全杰也爬起来了，提了自个儿大斧子：“对，我们佩服您，您别看您把我抽到马下了，我也佩服您，我知道您没杀我。”和六郎一瞧，这两位将官也挺可爱呀。那二位的意思是，您呢找您的潘宏，我们不管了，您找吧。但是您先把我绑上，因为您把我绑上了，我没辙，所以您再找，这我管不了。哎，六郎也明白，那行吧，这位英雄将官，我谢谢您，您先受点罪。旁边过来人，给李如晖、王全杰都绑上了。六郎啊，就拿着枪，从这500官兵的旁边走了好几趟，从对头到对尾，从对尾到对头，就没看见潘仁美。 听众朋友，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忠肝义胆两狼山》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脚步》，尉迟克冰作词，景庆勋作曲，汪正正演唱。 黎明前，黄昏后，一声声你的脚步，不惧风雨，穿越荣辱，有了今天你光彩夺目。山一重，水一浮，我听到你的脚步，梦想如初，信念永固，沿着一幅不变的地图。